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 她曾是旧社会的农村女娃，18岁那年，她踏上了不平凡的人生之路。 我总觉得在农村要当一辈子锅台桌太冤了。正在这个时候呢，发了金就现身了。 1945年，就在日本投降前10天，她和战友们又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 我们那个班的那个班长严明佐带着那几个被人家包围了，那就跟敌人俩同归于尽了。 年届90，对战争的记忆依然清晰，为今天留下珍贵的口述历史。 忘不了这事儿，忘不了。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我是记者刘慧。今天是8月9号，再过6天就是8月15号。在历史上，这是二战期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到今年整整是70周年。今天我们节目就邀请到了一位抗战时期的老兵江波，讲述他的个人经历。江老今年91岁，是北京目前健在的为数不多的90岁以上的老兵。近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和北京市老干部局举办的我与抗战大型主题系列活动的安排下，我和新闻广播记者雅静一起拜访了江波老人。江老精神矍铄，走路没用拐杖，头发还是灰白。在江老大女儿王丽峰的陪伴下，我们从江老的身体状况开始聊起。 像您这样的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了这么多的可以说是磨难吧，一直到今天身体还这么好，真是挺不容易的。 身体还好吗？ 哎呦，你都91了。 养生的秘诀没有？ 我没有。 没有， 顺其自然。 我妈呀，不生气。她有了不舒，有心里不痛快，就跟别人就发出来了。 江老，您还记得当年您是怎么参加抗日战争的吗？ 农村小学，我们那时候不收女孩子。我在外头念了几年书嘛，我还想念呢，没有这机会。我总觉得在农村要当一辈子锅台桌太冤了。锅台桌不整天做饭吧，后来我都想念书念不了，都想着找个事儿干，自己挣一天养活自己。找不着，在农村没有这条件啊。正在这个时候呢，发了金就现身了。原来呀，他们早都有了，但是他们身份不公开，不知道。后来身份公开了，农村就常来部队啊，个地方干部都常来常往了。有时候住在我们家，我就跟他干部说，我说我想当八路军行吗？他说你等着吧，妇女会的很快就过来了。 后来等咱还没过来呢，卫生队的就过来了，十二团的而卫生队就过来了，正好还有女的，我就跟着人家走了。 嗯，那一年您多大？您还有印象吗？ 18岁吧。 18岁。 嗯， 那是19几几年？您还有印象吗？ 1943年呢。 这都70年过去了。 嗯， 您还记得这个1943年这年份呢？ 记得。 哎呦，那您现在记性还挺好的，不糊涂。 那不是我都写上了吗？ 哦、都写到回忆录里了。 嗯， 然后当时是在这个卫生队里当卫生员。 啊，完了这学习呀、啊， 嗯， 学习技术， 嗯， 完了分到中所， 嗯， 分到中所当卫生员。 啊、哦，当卫生员呢就是照顾伤员呗。 对，也学习打针、换药、 哦， 那不是就伤员吗？ 刚才我看您在回忆录写，就是当时当卫生员的时候，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儿，就是洗那个伤员的农布，是吗？给伤员洗绷带。 那时候困难，那个物资药品都挺缺的，换下来了都扔了，没得用啊，都得洗干净，洗干净再用，这都不能用了才扔呢。 哦，那这个绷带上是不是又血又能的？ 就跟你现在弄个手绢把血鼻子你搁到水里洗，就那么个腻腻糊糊的那样、 那您那时候不嫌脏吗？ 没这个感觉，开始洗那个时候叫着恶心，慢慢的也都习惯了。 刚好加入这个八路军的卫生队不久，您第一次遭遇伏击是什么时候的事？当时那个情景你还记得吗？ 那我刚参军不久，那个参加了一次后关地伏击战。 这地名叫后关地。 那时候我们刚好几个人，我们都跟着部队一块活动。那时候他说部队正好就通知说有这个敌人从这后关地过，我们那不是5连吧，6连是对面应急站，5连是在山坡上这伏击，是这样的。怎么着，我们就跟着5连在山坡上， 嗯， 等到日本鬼子那个队伍过来了。 日本鬼子过来的时候队伍长吗？ 那个说不清了。我们在山坡上，他们在马路上等着日本鬼子，大部分都进了伏击圈了，这就开始要过去都是有什么号什么的，这个不是，咱们定好了，打3声枪响就开始战斗，就打，稀里哗啦的人呢，哎呀，太勇敢了。 那日本鬼子他也得还击呀、啊， 那当然了，咱们这也牺牲了不少人呢。 咱们也牺牲不 少人。咱们也牺牲了战士。指挥员也有，那时候我也不懂的，刚参军哪懂的，就跟着人家在山坡上爬的，就子弹层层的，人家告诉别抬头，抬头这子弹的层层的在这过，就经受过这一次战斗的洗礼。 江波老人当年参军是在八路军冀东军区12团2营。在那次位于河北昌黎县城附近的后关地村伏击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回忆录里，江老写道，我们几个新战士经历了一次战火的洗礼，使我们更加坚强，更加勇敢。作为八路军的卫生员，江波老人当年的工作主要是在后方照顾伤员，虽然没有在前线交火的惊心动魄，但每当敌人进山扫荡，他们的任务同样艰巨而危险。 当时您是在河北哪一片山区活动啊？ 冀东军区就是北靠长城，东是天下第一关，是 山海关。 山海关 。山海关的沿线20多个县，西就靠天津、北京、京津。我们一般的没事的时候也是在山区的附近的平原活动，不到处活动，因为带着伤员不方便，那还不能在一个地儿待着，过2天就得 转移到另外地儿去，要不然怕敌人搜捕。 那个时候日本军队总是进山去扫荡是吗？ 它是一个县城，它有据点，春季大扫荡，夏季大扫荡，四季都有大扫荡。 哦，那转移的时候像这个卫生队里的这些大夫啊，卫生员啊，还腿脚灵便，那这伤员怎么办呢？你们怎么安置伤员？ 担架， 抬着他们一起跑。 啊，人家老乡抬着，而且老乡吧，对于看着我们都亲戚。 你们带着伤员转移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一直带着他们呀，还是也会把他们藏到山里的某个地方？ 那是大扫荡特紧张的时候。 那把他们藏到哪儿呢？藏到山里什么地方？ 山里头不是这么高一个梯田，这么高那么的梯田吗？这大片梯田，在梯田呢，在底下挖了洞呢，门就在这个地方，刚我们出爬着出来，再把这个石头什么堵上。 这个洞口就一个人能钻进，恰好能钻进去。 一个人钻进去，一个人能钻出来，这那个。人那个屎尿桶都搁着脑袋这么顶着出去。 您举着伤员的屎尿桶啊？ 啊，那我们白天上山里头去了，不能在家头。晚上回来给伤员做饭，弄带着药给他们换药，给他们治疗什么的。他们也够难受的。那么一个地方，你说又拉又撒的。有的伤员待两天就不干了，什么死了都不在这里待着。 那在后来就是日军在进山扫荡的过程当中，您还有没有经历过就是特别惊险的那种情况？ 有一次我是觉得很后话 后怕。 那是1945年8月5号，天还没亮呢，紧急集合，我们大家可快了，接着往那都站那么样的，说现在鬼子要搜山，咱们赶紧转移，往山的里头北边那个山转移，走到那个地方啊，到一个高坡上要往后走的时候，指导员说咱们得等一会儿看看那个通讯员去探听的消息怎么样。等了一会子，那个通讯员上来了，说那边也有敌人扫荡，然后呢我们就又撤回来，撤回来又往南跑，爬到山坡上了，那边我们都看见了，那个从那山那儿那么多人还喊着，有穿军装的，有穿便衣的，什么样都有。指导员看着不行了，指导员说现在敌情紧张，不适合集中，班长带着各班自己行动，晚上到学生场集合。这么说的，我就完了，就没人了。 那大家就唰一下就全都散开了，是吗？ 就没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这有点紧张啊，我一看呢，这个山中间这地方有个缝，我就顺着缝爬上去，爬上了，有个大石头挡着了。过不去了，那怎么办？我也不能再下来了，就蹲着坐在那儿了。我把我背包就塞到里头，然后旁边有个小臭椿树，把它掰下来挡着我这脸。这脸和那石头不一个色儿。我们穿的是灰衣服。不是穿军装，是便衣。穿的灰衣服。后来那个底下那敌人呢？成了走路的那踏着那草的声音都听见。 当时您离这日本鬼子最近的时候能有几米啊？ 那时候我不知道，反正在一房高左右怎么样的。 一房没多少 啊， 那时候一抬头就看见你了。 就这么样， 就这么近 高啊，就这么高。 那当时您都不敢喘气了吧？ 那小凤他哪注意，他知道这有人呢。 那当时您有没有想过最坏的情况？您做了什么打算？ 我们那时候一人俩手榴弹， 一人配了两个手榴弹。 对， 一个人扔给敌人，一个给自己。 后来我们都听见呢，枪声、手榴弹声。 那个弹药味都呛鼻子，那就是我们那个班的那个班长严明所带着那几个被人家包围了，他就跟敌人俩同归于尽了，这一样啊，都一个人俩手榴弹，他们那七八个人也是也十几个手榴弹呢，不是。 这种情景听起来也是像狼牙山五壮士那么悲壮。那当时战友和敌人同归于尽了，那个时候您当时的心情是不是也挺沉痛的？ 那当然，我们就说才十天过去就日本投降了，这些战友都不知道。 你们就是在躲避日军搜山，这一次是1945年的8月5号，就十天之后就到了1945年的8月15号，就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我们那个班长是38年的，38年入伍的，38年的，那么困难时间都过了， 38年 就牺牲了，多可惜。 七位战友在抗战前夕壮烈牺牲，这件事情让江波老人久久不能忘怀。在回忆录里，江波老人写道，第二天指导员带领我们上山去寻找这几个牺牲的同志，在乱石崖上找到了他们的尸体，我们每人发给的两颗手榴弹这次他们用上了。这几名同志安静地躺在石崖上，他们的亲人怎么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为祖国牺牲了呢？我们低下头向死者默哀，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安葬了牺牲的同志们，这些英雄永远令人敬佩和怀念。江波老人今年91岁，是北京目前健在的为数不多的90岁以上的抗战老兵。难得的是，江老对战争的记忆依然清晰，他的讲述让我们有机会在抗日战争的壮阔图景中聚焦一个普通女兵的经历。1943年，19岁的江波在革命工作中遇到了同样风华正茂的战友王仁杰，并结为夫妻。抗战结束后，他们又投身解放战争，多年的烽火岁月让他们共同经历了哪些人生考验呢？2000年，丈夫王仁杰去世后，江老选择如何寄托对丈夫的怀念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访谈。 在抗日战争时期，您老伴在八路军里是做什么的？ 他开始是12团的药房。 药房？ 供应部队的药。没有药自制药，我们不还制药吗？ 江老，我听您大闺女刚才说您爱人啊特别聪明，就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他怎么就是创造条件自己制造药丸和这些有一些器材？ 底下这么一个槽啊，这么一个圆的搁那里的药搁里头，俩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压，压成面，完了过炉，渣子都得压完了，都摞完了，剩下一样一样的都弄好了，完了按照他写的那个配方，那叫什么牛皮纸搁那个蜡，都给他糊好了。那时候怎么弄啊？没办法，自己都自制呗。 自制那个中药丸。那个时候关于自己制药的这个过程，你还有什么特别深刻的记忆吗？ 累着呢， 累着呢。 那个时间就跟现在不一样了，不那么讲究。刷瓶子我是跟他们学的，里头放上米粒儿或者是沙子粒儿什么的，再搁上水摇，把里头都刷干净了，倒出来。 在医药供应很紧张的时候，您的爱人当时是负责这个药房的，他也要去负责这些药材的采购吗？比如说当时伤员受伤了，大家是不是都需要消炎药、青霉素之类的呀？ 那不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用什么红汞、莱福诺尔还有盐条。 那这些药当时去哪儿弄啊？ 这有的药是托商家给从城里头买，那时候说实在的，好多就是农村的一些对八路军的印象特别好，西药都是托商家给城里买。 上家那里头城里头是他们跟八路军都有的有联系 啊， 不是说那死水一滩 啊， 都有联系的。 在抗日战争中，姜老的丈夫王仁杰当年才21、22岁，就开始负责为部队解决缺医少药的难题。很多时候他都是带领部下独立工作，辗转奔波在河北东部的山山水水，随时都面临着生死考验。1942年，王仁杰曾一度被日军俘虏，最后想方设法逃出了敌人的魔掌。大女儿王丽峰回忆说， 他被俘，他是跟着一个那个部队，我记不清那个番号， 23团好像是， 跟着那个部队走，因为他是那个制药嘛，他是那个穿着便衣，完了跟着他们一块走，结果被鬼子给围上了。围上了给俘虏了，俘虏时候那个军人他就没办法，他就是肯定是那个八路军嘛，那是像我爸这样的就说老百姓，我爸没暴露身份，没暴露身份以后呢，把他就给弄的去东北，弄的劳工。我爸因为我爸是也是共产党员嘛，他就组织了几个人跳那个电网逃出来了，他带了7个人出来以后就分散了，完了他就找部队，又回部队了。我爸腿这上头有这么一大块疤，他是那个碰见敌人了以后呢，那个炮弹那个弹皮把腿给打了，但是他当初是紧着跑，因为他穿的是便衣嘛，他一手里也没枪，他就跑那个又翻墙又什么的都没感觉，等他躲开了敌人以后发现走不了了，那个腿流血流的哗哗，这整个这个腿给炸坏了。 也是九死一生的那个经历。那姜老，就是您和爱人是1946年结的婚，您的这4个孩子其实从他们的名字当中就能看出你们当年战斗的一些经历。您的大女儿， 大女儿生在朝鲜， 生在朝鲜。您是怎么去的朝鲜呢？那是哪一年的事儿啊？ 那是46年的秋天。 1946年的秋天， 国民党大进攻，上东北大进攻，派了好多精锐的部队，我们那时候就退，一直退到一个地儿就退，我们从安东退到拉国哨，刚到那儿把那个架子搭上，要摆上药，还没摆完呢，刚开着箱子刚要弄，说又通知来了，赶紧转移过江，要了江，要过江上，那就朝鲜了。完了就把这药都运到江沿，用船给它载过去了。以前呢，大批的药已经运过去了，这是那一部分，这是部队用的，临时用的，不能都弄那儿去，这是留下的。是这样的，通知赶紧过江，就让我们过江。我们刚过去，他们国民党部队就去了。 那时候您已经怀孕了 5、6个月了。 那您是在哪生下的大女儿？ 在朝鲜生的嘛。 在哪生的？ 水丰发电站。 哦，水丰发电站。 要不叫丽丰呢， 站立在水丰，就说叫丽丰。 跟我们一块儿的涂政委的爱人，他先生的叫水丰，所以我们得叫丽丰。 那您当时怀大女儿的时候也挺辛苦的，怀孕期间就一直也是在战事当中奔波转移， 而且还吃的特别刺，净吃5面的馒头， 5面就发霉的面了。 对，发霉的，就是日本鬼子仓库的那粮食，部队都吃那玩意儿，你不吃哪能行啊？你能成天饿着吗？6月以后到朝鲜呢，就不吃那个了，他自己买粮食吃了。 那就是姜老生完孩子，这女的不都得坐月子吗？在战争的条件下，您当时怎么坐月子？ 待了一天呢，就得水丰啊。 生完孩子就待了一天。 那晚上8点钟生的，第二天待一天，晚上待一宿，在早晨就上火车了，在火车上待了1个月，不是客车，闷罐。 有窗户吗？ 按说应该没有窗户。我那一节那还有搁那个席子挂上一个毯子，那哪能解决，正冷的时候啊， 二月份在和东北差不多纬度的那个地方， 冷着 那冬天得零下，甚至有的时候会30度。 这一个月走在火车上， 嗯， 到了疆界下了火车，他们都走了， 嗯， 就剩了几个人管着我们这些人。 啊、嗯，那您当时在这火车上坐月子这一个月，那能吃饱吗？ 嗯、吃饭上哪儿吃去？就是火车停下来了， 嗯， 把锅支到外头， 嗯， 那是有那个炊事员呢，就支上锅熬那棒面粥， 嗯， 一人喝一点儿，就那样，火车不停，没有饭吃，怎么做呀？ 哦，那有可能火车走10多个小时也不停，那就一直不吃饭是吗？ 跟我们是上车的时候把家里剩的那鸡蛋拿着，10个鸡蛋，坐月子我就吃10个鸡蛋，剩下都吃玉米面粥，也没菜。 那您这大女儿是在朝鲜的水丰出生的， 嗯， 然后接下来您家老二是儿子， 嗯， 老二是在二道江 通化，老二叫全乐，是因为他那个送回老家去了，因为我爸和我妈没工夫看着他，这样的话在老家给他起的名字。 那老三呢是叫北安， 老三是在北安县生的。 北安是在哪儿啊？ 北安在北安县，黑龙江北安县。 哦， 现在还叫北安。 哦， 嗯， 那当时您是怎么就到那儿去工作和战斗？ 那是那个朝鲜战争，那么都疏散呢。 您家老四是在 北京，老四是54年的， 啊、 他已经到北京了， 北京生的， 啊、 所以他叫魏京， 啊、 保卫北京，所以起的叫魏京。 1952年， 江波为了实现读书的夙愿，离开部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读书。毕业后，先后在积水潭医院和原厂桥办事处工作。她的丈夫王仁杰一直在海军服役。1966年，王仁杰任海军后勤部副参谋长。在10年动乱期间，江波被下放到位于昌平的西城区57干校从事劳动改造，而丈夫则被诬陷为叛徒，直到1979年才得以彻底平反。在这期间，整个家庭都走到了低谷。 66年，我好像应该19岁吧。 19岁。 嗯。 哦，那个时候你们家是什么情况呀？ 那会儿当初我上那个高三嘛，准备。要考大学，结果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就没考成吗？ 嗯、 我们就是面临着分配工作，我是和我大弟弟，我们俩是属于头脑比较简单的，所以呢，就是我爸一挨整呢，我们就立刻就跟学校说了，跟学校说了以后，本来给我们准备安排工厂的工作就给取消了。 嗯， 我们家老三吧心眼就多，他就没说。他就分到工厂去了， 嗯， 我们俩呢就插队去了。我小弟弟是，因为我爸挨整，完了给我小弟弟也扣上一个帽子。他说他们帮孩子都在一块玩嘛，愣给他扣上一个伪总统，说我小弟弟是个伪总统，还有什么总理大臣呢，还有什么什么，就是反革命组织吧，就那意思说的。完了就给他弄到茶店去了，所以我爸就说他是受影响受的最厉害的一个。 江老，我看您书里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说天黑总有天明时。 嗯， 您爱人是什么时候就被组织平反了？ 79年，那已经上班了。 江老，就是这90多年的这生活经历，其实您的个人的生活也是和国家的命运一起在起起伏伏的，是吗？ 我就感觉我没有党，没有祖国对我这么爱会，我不知道我会什么情况。我要不参军，我也过台庄了，坐着吃，啥也不干，月月给工资，我还挺知足。搬到搁这感情所以后，我们俩还参加他们这里组织的什么合唱队啊，打门球啊。 嗯， 我们也都挺忙活的。 对啊，挺好的，也过了20多年了哈，很平静的这样的幸福的那个晚年生活。 后来老头儿没心情不好啊。 从没有我爸以后，他不是一直心情不好吗？后来说让他写写回忆回忆，把过去都写一写。那会儿我爸活着都没写，完了我们都鼓励他写，完了他就开始琢磨着写。 慢慢连写出头一本了以后吧，他就有着兴趣了，就来精神了，天天的研究琢磨自己的这些事儿。 这就是很珍贵的个人的一个口述历史吧。姜老，您不是写了很多小诗吗？您能不能选一首最能反映您现在的这种心情的那首诗给我们念一首？这首诗是您在2010年7月写的《人生岁月》， 你念 是您最喜欢的吗？ 是，戎马空松志胆中，中年卸甲转换工，调任政府一小吏，昼夜服务无闲空，蹉跎岁月多惆怅，暮年有志事欲成，读书看报多练脑，幸福晚年乐融融。 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那海的栀子，海是那浪的依托。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所有内容。本期节目是由新闻广播记者刘慧和郭雅静为您采制的，实习生薛慧也有贡献。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节目。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白马红缨彩色心，不是亲来强说亲，有朝马死黄金尽，不离不弃是人心。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人世冷暖君莫笑，恩恩怨怨得分明。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一上来呢，先来一些类似啊生活小提示之类的新闻小故事。首先头一宗，这是头些日子大热的天儿，咱说过啊，福建福州那个地方大火炉子一个，热的跟什么似的。呵，又赶上他们那儿台风下雨，哎呀，这个民警同志还挺忙。忙是忙啊，但是呢，人家这个铁路这边车站打电话过来了，你们来一趟吧，干嘛呀，帮我们找个人吧。人家家长啊打电话过来跟我们这反映来了。反映找谁呀？一孩子14岁，一小男孩，家住在四川，四川人，他的双亲呢在浙江湖州，记住啊，湖州打工的。赶上放暑假，孩子已经是没学上了，在家里面写作业做功课，这个放假不是吗？家长啊跟他这个家里的孩子的大姨 就是孩子他妈妈的姐们儿，亲姐们儿，说您。